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黄欢，肺动脉高压病患者，做过两次肺移植手术，患病期间创办公益机构爱希克，倡导患者理性互助，辅助相关药物研制开发，并成功推动两项相关疾病费用纳入地方医保。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欢。2011年，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药费，黄欢的病情一度恶化。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病友向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治疗方案，那就是肺移植手术。但是当时国内通过肺移植手术治疗肺动脉高压病仅有2个案例，而且手术费用高昂，这让重病中的黄欢虽然看到了一丝希望，但第一个反应是选择放弃。那后来怎么改变主意了？ 后来其实是因为我们机构的另外一个创始人也是跟我一起创立这个机构的，那他之前是做纪录片的他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因为当时我行动能力已经很受限了，他直接跑到那个患者家里去录了一段视频，然后采访了做手术的医生，然后把整个的情况等于是采访了之后发给我们看， 做了个纪录片给你看。 对。然后当时我看了之后其实有一点点心动，但还是没有决定做移植。但是后来是因为我另外的一个病友也看了这个纪录片，他状态当时比我更差一些，他当时已经很想做，然后就跟家里去沟通，也是纠结了很久，最后这个患者就去世了。他跟我认识很久， 没来得及。 对，就没来得及参加完他的那个葬礼之后回来，就当天我自己感觉就不是很好了，就反复的住院，状态越来越差，到最后我就觉得我可能也应该考虑移植这件事儿了。 这是很难做的一个决定哈。 对， 因为毕竟风险大嘛。 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在这个病床上，然后就扔那个硬币，决定到底做， 交给老天爷吧。 对。对，而且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可能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因为当时除了手术风险，也考虑到费用的问题，所以当时是我父母，然后亲戚朋友家里的都很支持，说只要 我决定做手术，他们就借钱过来，所以当时给我借了足够的钱，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最后去做 这个手术。 对， 还记不记得推进手术室之前？ 推进手术之前，当时他们医生还比较，好，就是安排这个家里的人去看了我一下，还是比较乐观吧。包括我之前成功的那个案例的那个手术的那个患者，他和他母亲也去看我了，就给我打气啊，加油啊，这其实还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当时自己就觉得一定会好。 结果就真的好了。 是。 你真的很幸运哈，怪不得给自己起个名叫福娃。 对，因为等宫体这个确实是也靠缘分的嘛。 就是说首先自己做决定做不做这个手术就很难，然后家里头帮着筹钱也不容易，再有就是即便是有了这样的想法，能有人给你提供健康的器官也得等。 是。 你刚好全赶上了。 是。 所以我常常觉得虽然生病是不幸的，但是我个案治疗是很幸运的了。所以其实可能普通人听到我这个消息说这孩子命运多舛，挺悲催的，但是其实如果进入我们的病友群，病友群会说啊，黄欢你好幸运，就我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您聊天，我常常说我三生有幸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可能后面是有很多医护人员的帮助的，但是我其实也很想说，作为患者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配合医生。就是很多患者经常问我说，为什么在你不行的时候你能够去想到做移植，或者是说好像在我每一次生命危急的时候都有人跳出来，这一方面是医生和护士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患者我们自己可能也要做更好的信息收集，这也是我们机构一直在做的一件事。你比如说我在接受移植的时候，我之前有其他的患者给我提供信息，我的同事拍了一个纪录片来揭示怎样是移植， 那个就是很直观了。 对，就是说可能到我们没有真的需要移植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方面的信息，然后自己获取到。包括在我接受第二次移植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是得到了美国肺动脉高压协会和日本肺动脉高压协会的一些帮助，因为在我第二次移植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移植？人家第一次完了以后不都很好吗？ 就是 你第一次手术不是也挺成功的吗？ 第一次移植的术后感染了丙肝，然后后来发生了慢排，就必须要接受第二次移植。那在第二次移植的时候，其实国内之前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又有丙肝又要做二次移植，是几乎是没有这样的病例，对国内的医生挑战也非常的大。所以后来我们当时其实也联系到了美国的一些医生，包括日本肺动脉高压协会。 是你们自己联系的吗？ 对，是我们自己联系的。 是艾希克 是的 来联系的。 对，因为当时我们从12年开始就跟美国肺动脉高压协会有一些合作，那么我们当时也邀请过美国肺动脉高压协会的负责人到我们中国分享了一下美国治疗的情况，包括美国是如何解决药物医保的问题，然后我们从此呢也跟美国的一些医生啊取得了比较多的联系。所以在我病重的时候呢，因为国内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我只能说放大我的搜索范围，我去国外去搜索病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是通过这样的病友组织找到了美国的医生，找到了一个做过两次移植的美国的患者，他告诉我你在第二次移植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美国肺动脉高压协会帮我联系上了既懂得丙肝治疗又懂得移植的医生，那么跟我们中国的医生一起来探讨，因为对于中国医生来说这一方面是空白的。等于我们其实当时为了我这个案例的治疗，不仅有很多中国的医生护士，还有国外的医生患者也加入进来了。其实当时我们建立了一个国际的病例讨论群。 哎呦，真的是很难得哈。 对，包括我治疗丙肝的那个药物，就像我不是药神那里面说的，国外其实刚刚上市的，在国内还没有，那么后来我们又借助了日本肺动脉高压协会的帮助，在日本这个药物已经上市了，然后有日本的医生和中国的医生就我的病例进行一个讨论，然后他们最后日本的医生能够开到这个药，帮我用上了。 这样的。 对， 你等于是不光中国的医生，其实中国也不光是一个地方吧，北京你的第一次肺移植是在 无锡 做的，就是北京无锡，然后还有香港的医生， 对， 也参与了，然后再包括日本美国， 对， 好像还有加拿大， 对，加拿大医生也参与 一个国际救援小组的感觉。 是的 你真的是很幸运，但是这个幸运也不是平白来的。 对 对，就是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工作都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就是给别人找路的同时其实也给自己找了路。 对，然后通过我这个案例之后，其实我们打通了这样一个国际救援小组，所以现在的话他们经常说美国的患者来到中国，那我们中国的医生也可以提供帮助，然后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患者，那包括我之前在无锡和北京这样的两地的医生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交流，所以无论对很多国内和国外的患者， 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对， 不光你是受益者， 是， 其实很多人都是包括医疗界，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渠道来建立互相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救助和协同作战的这样一个通道。 对， 啊，这太棒了，听起来。 是。 黄欢，肺动脉高压病患者，做过两次肺移植手术，患病期间创办公益机构爱希克，倡导患者理性互助，辅助相关药物研制开发，并成功推动两项相关疾病费用纳入地方医保。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欢。 你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隔了多久这个移植手术？ 不到三年的时间。 不到三年， 嗯， 两次大手术。 对， 就说这么多人保驾护航，但是这对你的考验也还是很大。 对，还有就是费用上的问题也非常大。 第二次能便宜点吗？比三年前？ 嗯，其实手术的费用医生已经帮我减免一部分， 嗯， 但是那个治疗丙肝的药非常贵。 贵到什么程度？ 贵到他们说当时我一天吃一个 iPhone 6。 那怎么办啊？ 当时后来就发起了一个筹款，有一些包括我们移植的患者的一个家属，当时给我也给了一些帮助， 嗯， 包括还有像是很多不认识的人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呢？ 嗯，我后来因为当时我自己已经神志不是很清醒，但是 就是病得很重很重了， 病得很重， 暴病危了那种， 困难了， 嗯， 所以但是后来我看到一些报道，包括我自己感觉到，因为后来我好了之后我去寻找一些当时给我捐助的人， 嗯， 他们会跟我说有一些人是他们自己经历过重病的， 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有这个经历愿意帮助我。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说觉得因为我帮助了其他的人，如果把我救好， 嗯， 我还能继续去帮助其他的人， 嗯， 所以说很多人他都是认同我做的事儿。包括我自己啊，我很多病友会发起筹款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低人一等啊，甚至有些患者觉得抬不起头， 嗯， 但后来我真的去跟我的捐赠人去联系的时候，他们都很支持我，像朋友一样的待我，他们是认同我做的事情然后支持我的，所以让我特别特别心累。 2014年中央电视台的年度慈善人物， 是 就是刚好他们颁奖的时候是你要做手术前后。 对，他们其实当时采访的时候我刚刚出 ICU， 嗯， 颁奖的时候我正在恢复，所以当时没能到现场。 对，我看是欧阳夏丹把奖杯到医院里头递到你手上的。 对， 啊，我看到那个视频，你当时从床上起来还挺虚弱的。 对，当时那个奖杯很沉。我好像有点拿不住。 有点拿不住啊。央视为什么评你做年度慈善人物，你知道吗？ 我的感觉应该是我是一个患者。后来我看过央视做的一些访谈，他们觉得以往来说我们说做公益或者是帮助其他人一般都是一个强者的身份， 嗯， 那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患者能够做这些事儿，可能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确实是，你想你的身体状况是那样的，现在咱俩 嗯 这么说你没问题， 嗯， 是因为你基本康复了。 对， 在当时基本上就说两句就不行了， 嗯， 就上气不接下气的， 对， 甚至憋的，因为你们有一个行动叫蓝嘴唇， 嗯 啊，就是会憋的紫的嘛，那个嘴， 对， 是那种状况下，我就觉得天天可能自己在家休养都挺费劲的一件事情，然后还要张罗这么多事儿，这个确实是很难。 嗯，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后来一直觉得这是一股力量， 嗯， 因为我每天就会觉得我认识的病友都在慢慢的离开我。我们在创办机构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就能够接到两三个患者去世的消息，但是我去看这两三个患者的情况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情况是可以挽救的。比如说他可以通过服药，有些患者应该早点去做移植的评估，他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从医疗上是有办法来救治这些患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儿， 嗯， 而且我自己活下来了，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支持，所以就像很多捐赠人可能当时希望的是这样，我既然活下来了，我就要把这些人对我的爱传递下去，既然能够挽救一些生命，而且我活下来了，我就要去改变一些这样的状况。 那你像这些工作会让你的身体状况更恶化吗？因为劳累操心。 肯定是会有一些压力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机构也在招其他的工作人员，但是因为资金上面的情况不是特别好，所以其实可能我自己还是承担了一大部分的工作。 那现在你就基本算康复了， 对，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做这份工作了， 对， 你重新再向你原来的专业外贸啊，这些听起来比现在更容易在我们世俗意义上取得成功的好工作，更容易找到那样的工作了，那有考虑过吗？因为生病对你来说基本上算是过去时了， 对，考虑 过，可以重新开始了，为什么还要跟这个病没完没了的拴在一起呢？ 是，之前我也考虑过，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些康复的患者，他建了一个 QQ 群，他康复之后就把群解散了。 也能理解，对吧？ 对， 因为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已经很久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越康复，我就会越觉得我应该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因为我从我自己的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很多患者是可以康复的，他们可以通过药物治疗过很好的生活，他们可以通过移植手术获得新生，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我们跟很多的科研机构做一些其实前沿的研究，包括基因的研究啊，包括新药的一些研发和上市，我们都在推动这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原来我一个月2万多的药现在已经降到一个月4000多，然后在某些地区也纳入医保了，一个月患者可能就是1000多就够了。 是跟你们的努力有关吗？纳入医保这件事？ 对，我们当时推动了深圳药物纳入医保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深圳那个地区患者一个月现在1000多就够了。然后包括北京的术后抗排异药，当时我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一个月大概5000-6000，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的推动药物纳入医保，我一个月现在就几百块钱 啊。 虽然从患者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步伐有点慢，但是至少我作为一个患病十几年的患者，一路走来我发现情况是在不断好转的。而且现在我们跟很多的包括钟南山院士和王晨院士一些项目合作，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新药正在出现，包括国产的仿制药包括基因研究，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治疗的方法，甚至是相对便宜的药物。 但是这个机构本身对你自己的帮助远远不像在你生病期间那么重要了。 对。 那你其实有别的可能啊？ 我觉得是责任吧，就是责任，也非常愿意去做这件事儿的。其实我对芬奈嘎治疗，从我们现在因为也跟国际上的一些机构的了解嘛，是有很多新药的，所以我对这个芬奈嘎未来的治疗也是充满信心的。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的制药的企业啊，然后包括国内的一些药品的研发的机构啊，做基因研究的机构都跟我们来联系，因为目前我们是国内最大的一个患者组织嘛，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东西，未来可能患者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更便宜的药物，然后甚至未来是不是有治愈的可能性，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移植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纳入医保，包括之前在我治疗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有肺移植，那现在我们会发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能够做心肺联合移植，那可能会帮助到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导致的芬奈嘎患者，也给他们一条就是新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不仅仅是一个患者身份，包括我们的机构更多的参与到药物的研发，推动药物纳入医保，然后包括基因研究一些前沿的科学研究当中去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患者互助组织，更多的是能够促进整个这个芬奈嘎让它能够更好的找到一个治愈的途径。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前沿的一些研究当中。 所以这个事情很有干头。 对， 那更长久的想法有没有？ 长久的想法其实我还是觉得可能包括前两天我们也去郑州参加了一个医务社工的一个会议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发现了比如说现在在深圳啊，包括在上海很多地区我们有医务社工的参与，会让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流程，患者的体验会更好。但坦白来说北京在这一块应该是 有点落后，就是包括我们有医务社工的参与，那么患者在他最开始确诊的时候，比如说有孤独感啊，被辞退了，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刚开始我们作为每一个患者去接触一种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医生说的好像是天书一样，我们听不懂，那么包括我们去申请救助的时候，我们拿到那个表格好复杂，不会填。其实医务社工在这个领域能够做很多的事，而且是一个专业的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也致力于推动说北京地区能够有医务社工的参与，让患者尤其是这种罕见病或者是大病的患者，在他们刚一接触这个疾病的时候，不至于像我刚开始确诊的时候感觉到那么恐惧，那么难受，那么崩溃。 你今年应该是本命年吧？ 对， 36。 嗯， 其实从22、23岁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十几年，就是人生当中最活力四射的这十几年，都是在跟疾病做斗争。 是 两次大的手术，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也因为你做的事情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觉得你这个十几年过得好丰富啊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你直面过死亡，会不会对这个人生存的意义，会和别人的想法有一些不一样，或者和你之前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常常跟病友说的话是说我很怕死，所以我想好好活着，所以我会说任何有活着的机会的话我都会抓住。就是可能有一些病友，包括我们很多的病友， 会想到过放弃。 对，他会说这么贵的药，然后这么严重的，包括现在药物治疗并没有能够治愈的可能性，只能通过最终通过移植。所以很多患者一听到这个之后，就会觉得，哦，我花不起那个钱，我选择放弃吧。但是我会对患者说，坚持。会有希望的。我其实自己刚开始，当我知道说有这么贵的药，我也觉得我吃不起。我知道移植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没有这个钱。但是我会现在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坚持下去，你自己用尽你的能力，会有外界的支持来帮助你度过这个困难。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是在我最困境的时候我走出去了，我做了公益这件事，所以我连接了很多人，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得到帮助和支持。 那你想象过人生如果没有病会是另外的一番样子吗？ 很多年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这些年几乎 不 再 想 这个问题了。对， 为什么？ 因为我这些年我会想说，哎，因为我自己是学英语的，但是我会想出国留学，做一些英语方面的学习也好，研究也好，后来我会发现，好奇怪，我第一次出国是因为这个病，然后第二次出国也是因为这个病去做交流啊。但当时我会发现，我当时代表中国的患者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做了一个演讲。 你的英语水平前所未有的发挥了它该发挥的作用。 对，我没有想到， 得亏你英语那么好，要不然这些事儿还麻烦呢。 对，后来我觉得啊，我学英语就是不要为我自己看病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说这些年我会觉得说，我的英语利用得很好了，所以是我会觉得因为这个病我有很多奇遇。我现在更多的是想说，我可能现在发现我需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要学习很多医学的知识，那刚开始我只是学习药物的知识，因为我自己的治疗的原因，现在我要学习关于移植的知识，我要学习关于基因研究的知识，最近我还要学习关于医务社工的知识，我会发现我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然后我已经找到了一个自己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我已经从原来说我可能想在英语学习或者翻译方面的研究方向，现在已经完全变了。 就是说其实疾病替你选了另外的一条道路。 是 这条道路吧，你原来学的那些东西都没浪费。 对 然后呢，让你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头有更多钻研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是 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不完全就100%全是坏事儿。 是，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去找到了一个方向。我最开始做这个机构，包括我们刚开始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患者就说我们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推动医保的。然后等医保解决了我们就解散。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哎，美国呀、日本啊、包括欧洲啊，人家不太存在医保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机构还在存在呢？就是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